是因为我存在，我们认真感慨，是因为青春除了谁改变我。 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依然是来自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的一个小时的时光。你好，我是戴毅，欢迎的收听。刚才这首歌来自于杨丞琳，《青春住了谁》。这首歌在去年发表之前的时候，应该是在去年的7、8月份吧。杨丞琳悄悄录了这首歌，然后跟他的体感的粉丝们提前透露了一声，他说：“我希望你们知道有这样的一首歌。”它是属于你们和你们自己的过去，这样的青春的时光，而希望这样的一首歌《青春住了谁》可以让你回到你记忆当中那段最美好的时光，也会想起来在你的青春世界里面那个惊艳了你的人生的人。当然今天可能注定是要很多次提到青春这两个字啊，因为是5月4号五四青年节，当然希望过节的年轻朋友也好，可能是在14到28周岁的朋友，可能已经下午的时间当中自由放假了，更多的可能是还超龄了很多年，对，已经超龄了很多年，现在只能是感慨回忆从前的油腻中年人，希望我们今天也可以过得很愉快。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跟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 片给他讲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你青春这两个字是有魔力的。刚才我闭上眼睛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我面前的直播间这样的操作台已经呼的一下变成了我上学时候的教室课桌，而我向左手边下意识看去的时候，旁边是我的同桌，她其实是一个女孩。你会想起你大概什么时候的年纪呢？是初中高中还是大学？有兴趣的话，在这样一个五四青年节的周五的下午跟我聊一聊。欢迎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到忧愁之后能变得年轻，也许还能够飞檐走壁，时间停留在最好的记忆，画面里只剩下我和你。笑才是灵丹妙药， 吃下后什么都忘掉，离开甩开烦恼。 我送你离开，你别来找我，好聚好散吧，就嘿嘿嘿。忘掉过去才能向前奔跑，来看看我迷人的微笑。不开心也是于事无补，不如高高兴兴跳支舞。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人说要过难和桥，你的笑才是灵丹妙药， 吃下后什么都忘掉，立刻甩开烦恼。 我送你离开，你别来找我，好聚好散吧，就 嘿嘿嘿。忘掉过去才能向前奔跑， 快看看我迷人的微笑。我送你离开，你追不上我，讲个冷笑话，就嘿嘿嘿。 你不开心也是于事无补，不如高高兴兴跳支舞。 高高兴兴在这个星期五的下午跟我一起听听歌唱唱歌。谢谢爱讲冷笑话的费玉清，嘿嘿嘿。 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Sing with me。 虽然歌里面唱到的是说忘掉过去才能够继续向前奔跑，但我想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已经习惯了，经常会停下来回望一下自己走过的路，看看曾经过去的那个自己，可能这个时候才会发现原来自己的青春已经过去了大半，也才会越来越懂得一寸光阴一寸金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没有时光机器，青春就是永远回不过去的曾经了。其实今天来上直播之前的时候，还碰巧看到了电影频道有播出 当年算是重新打开青春题材电影的那一部《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然后就想起要放这首歌了。火焰 短暂的狂欢，以为一生灭，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我冬夜的手像滚烫的誓言，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贪恋的岁月被无尽召唤，骄纵的星星烟消云散， 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两个人的公园，我独自散步，单纯在欣赏起舞，耳机里的音乐只剩下音符，不再是感情一株， 实已经升格做了酷爸的林宥嘉，我已经敢想你了。青年节到来这个下午，如果说你在朋友圈里看到了很多人晒出的一些前世青年照，然后又从广播里面听到了一些有关于青春记忆的歌，心跳还保持到比较平稳状态的话，恭喜你，你已经跟过去跟回忆和平共处了。林宥嘉，我已经敢想你，我觉得这首歌算是无敌怂人之歌的前三甲了。要我说的话，我这边评选出来另一首可以入选的歌就是张信哲那首别怕我伤心，还有一首你来选吧。欢迎一下微信平台上面留言的朋友，风吹麦浪，你说的视频直播我想想看哈。 自在发烧，另外那位唇上结冰，苦苦得精，各取需要， 各取需要， 多炫耀，也许上天不及我的，无论我两臂怎紧扣，仍然走漏给我的，无论过去我怎失手，都会拥有一个很浪漫太少，另外那边期望太多，实现不了，结果将会多微妙，也许上天的一对手，移动你与我的分寸，行前或留后，这对手其实情愿送我给你，不要斗分叉的感情线，正等我为你蔓延，彼此的感情线交错发展，怎么舍得对峙，身在你身边，就算隐形亦有一天遇见，感应多灵验，也许被喜欢的女人，从自身散发的光线，朦胧或明艳，不太难忘。 郑秀文的一首老歌《感情线上》。其实说到视频直播，我知道风吹麦浪是想说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能够吸引更多不在北京但是呢也很喜欢音乐的年轻的朋友，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文化展览方面的消息。日前，仁者乐山、郑人龙、舒乃人书画展在百望山森林公园首都绿色文化碑林开幕。这次展览共展出作品70幅，涵盖舒乃人创作的中国山水画和自作的山水诗句书法作品，以及郑人龙创作的古代经典山水诗词、古代名篇等书法作品。二人用诗书画作诠释艺术家对美好河山的热爱。5月2号，为期4天的2018艺术北京博览会闭幕。据艺术北京主办方统计，今年艺术北京共吸引近12万人次观展，创下13届来人数之最。今年的艺术北京展览面积扩容到了近3万平方米，共筛选出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160多家艺术机构参展。在当代艺术、经典艺术、设计艺术、公共艺术4个板块基础下，还推出了专属青年艺术家的青年现场。最后来关注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陌生风景展览日前开幕，同时开启2018年中法文化之春。作为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在中国的首次大型展览，本次展览甄选了近100件收藏的标志性当代艺术作品，于4月25号到7月29号对公众开放。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洋溢眼底。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不说一句，紧紧抱我在你的怀里。我是爱你，爱你到底，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任凭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和你。你是爱我的，你爱我到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 在寂寞的夜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不说一句，紧紧抱我在你的怀里。我是爱你的，我爱你到底，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任凭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和你。你是爱我的，你爱我到底，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深深去爱你。 虽然这不是来自于王菲的版本的矜持，李健矜持，但是我想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我想这首《矜持》应该是唱进了很多女生在自己曾经青春日子当中的某一刻，可能在某一个暗夜的时光当中，我们就是戴着耳机面露微笑的在听这首《矜持》，因为歌里面唱的就是你那一时刻的心声。下午的3:38，欢迎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974，和你一起唱54青年节快乐。 摘一个苹果，等你从门前经过，送到你的手中帮你解渴。夏露夏天的可乐，像冬天的可可，你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小小情绪对我来说，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用最浪漫的副歌， 你也轻轻地附和，你想见面。 轻轻的附和，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 就王苏龙有点甜，其实说全了是爱情有点甜。我想可能没人会否认说，女孩子矜持时刻表露那种娇羞，应该是她最美好的一种表情。3:42，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直播时间是在每个工作日下午的3:00到4:00。你好，我是戴毅，来回味一首老歌 ，Johnny His Jazz。Shattered dreams. So much for your promises. They died the day you let me go. Caught up in a web of lies, but it was just too late to know. I thought it was you, the rest and by my side. Now you're giving me nothing but 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又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很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选择。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听歌唱歌都可以表露你的心情，那我希望在五四青年这一天的时候呢，你听到的歌还有你的心情都是愉快的，你会觉得跟着这样一声音乐的时候找回了自己的青春年少的时光。不过马上今天直播时间就要结束了，不到一分钟我们有请金志文还有风铃火山，我依然奔跑在路上，希望你永远年轻哦。好了，我是戴毅，感谢各位收听，稍后4:00是能量音乐，周末快乐。